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二章魔法及强权第三十九集。 哈利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的魔杖做了什么？ 赫敏说， 其实是你使它发生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坚决不肯为你自己的能力负责呢？ 因为我知道不是我，伏地魔也知道，赫敏，我和他都知道事实是什么样的。 两人互相瞪着对方，哈利知道他并未说服赫敏，他脑子里正在搜集论据，要批驳他的魔杖理论，还要批驳他允许自己看到伏地魔的思想。令他庆幸的是，罗恩来调停了。 算了， 他对赫敏说， 这是他的事，如果明天要去魔法部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温习一下行动计划吗？ 赫敏放开了这个话题，哈利和罗恩看得出他很不情愿，哈利相信他一有机会还要开火。三个人回到地下室的厨房，克里切给他们端上了炖菜和糖浆水果馅饼，他们一遍遍地温习行动计划，最后背得一字不差，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觉。哈利现在睡在小天狼星的房间，他躺在床上，魔杖的光指着他父亲、小天狼星、卢平和小矮星的那张旧照片。他又叽里咕噜地把计划背了十分钟。但熄灭魔杖时，他想的不是复方汤剂、兔兔糖和魔法维修保养出的藏青色袍子，而是制作魔杖的格里戈维奇。伏地魔如此决意要找到他，不知道他还能躲多久。黎明追着子夜来临了，似乎匆忙地乱了阵脚。 你的脸色很难看。 罗恩进来叫醒哈利时说， 很快就会好的。 哈利打着哈欠回答。他们在楼下厨房里看到了赫敏，他对着克里切端上的咖啡和热面包卷，脸上是那种有点疯狂的表情。哈利马上联想到考前复习。 袍子。 他喃喃自语，紧张地朝他们点了下头，继续在他的串珠小包里摸索。 复方汤剂、隐形衣、诱饵炸弹，你们每人要拿两个，以防万一。兔兔糖、鼻血牛轧糖、伸缩饵。 他们大口吃完早饭，动身上楼。克里切鞠躬相送，并保证做好牛排腰子馅饼等他们回来。 上帝保佑他， 罗恩感动地说。 想想吧，我还曾经幻想把他脑袋割下来钉在墙上呢。 他们小心翼翼地站到前门台阶顶上，可以看到两个肿眼睛的食死徒隔着雾蒙蒙的广场朝这边望。赫敏先跟罗恩幻影移行，然后又回来带哈利。经过那短暂的黑暗和窒息般的感觉，哈利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小巷子里。按照计划，行动的第一部分将在这里进行。巷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两个大垃圾箱。第一批魔法部工作人员至少要到八点才会出现。 好了， 赫敏看看手表， 他再过五分钟就该到了，我把他击昏之后。 赫敏，我们知道了， 罗恩不高兴地说。 而且我记得我们应该在他来之前把门打开吧。 赫敏尖叫一声， 啊，我差点忘了，闪开。 他用魔杖一指旁边那扇挂着铁锁满是涂鸦的防火门，门砰的一声开了。他们通过多次仔细侦查知道，门后黑乎乎的走廊通向一个无人的剧院。赫敏把门拉上，使他看上去还像关着一样。 现在 他转过身，对着巷子里的两个同伴说， 我们重新披上隐形衣。 等着， 罗恩接口说完，把隐形衣披到赫敏头上，像用羊毛毯盖住一只虎皮鹦鹉似的，一边朝哈利翻了个白眼。一分多钟之后，他们听到扑的一声轻响，一个灰发飘飘的小个子魔法部女巫在他们面前几英尺处幻影显形， 被突如其来的光亮照得有点睁不开眼睛。太阳刚从一片云后面露出来，可是他还没来得及享受着意外的温暖，赫敏无声的昏迷肉已经击中他的胸口，他倒了下去。 干得漂亮，赫敏， 罗恩赞道，从剧院门口的垃圾箱后钻了出来。哈利脱下隐形衣，三人一起把小个子女巫拖进通往后台的黑暗走廊。赫敏从女巫头上拔了几根头发，从串珠小包里拿出一瓶浑浊的复方汤剂，把头发加了进去。罗恩在女巫的手提包里翻找， 他是马法尔达霍普科克。 他念着一张小卡片，被击昏的那人是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的一名助理。 你最好拿着这个，赫敏，还有证明币。 他递给赫敏几枚小小的金色硬币，都印着 MOM 的凸纹字样，是在那个女巫的钱包里找到的。复方汤剂已经变成了令人愉快的淡紫色，赫敏把它喝下去，几秒钟后就变成马法尔达霍普科克站在他们面前。他摘下马法尔达的眼镜戴上，哈利看了看表， 我们有点晚了，魔法维修保养处先生就要来了。 他们赶紧把真马法尔达关在门后，哈利和罗恩披上隐形衣，赫敏仍站在那里等候。几秒钟后，又是扑的一声，一个长得像白鼬的小个子男巫出现在他们面前。 啊，你好，马法尔达。 你好。 赫敏用发颤的嗓音说。 你今天怎么样？ 说实话，不大好。 小个子男巫答道，他看上去萎靡不振。赫敏和男巫朝主街道走去，哈利和罗恩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。 你身体不舒服，我很同情。 小个子男巫想解释他的情况，赫敏坚决地提高嗓门，把他的话压了回去。他必须在他走到街上之前拦住他。 给，吃块糖吧。 不用了，谢谢。 一定要吃。 赫敏强硬地说，在他面前挥舞那包兔兔糖。小个子男巫似乎被吓着了，就拿了一块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兔兔糖一碰到他的舌头，小个子男巫就剧烈地呕吐起来，甚至没有注意到赫敏从他头顶扯下了一撮头发。 哦，天哪！ 赫敏说，看到他在巷子里吐了一地。 你可能得休息一天了。 不， 他一边干呕，一边还在往前走，虽然路都走不直了。 我必须去。 可这样太愚蠢了。 赫敏惊恐地说：“ 你这个样子不能上班，我想你应该去圣芒格医院查一查。” 男巫已经站不起来了，还在一边呕吐一边试图往街上爬。 你不能这样去上班， 赫敏喊道。男巫终于似乎接受了他所讲的事实，抓着一脸嫌恶的赫敏勉强站起来，原地旋转消失了，只留下罗恩在最后一刻从他手中扯下的一个包和一些飘飞的呕吐物。 有害！ 赫敏拎起袍子下摆，避开吐在地上的那一滩东西， 还不如把他也击昏干净的多。 是啊， 罗恩说，拿着男巫的包钻出隐形衣。 但我还是认为一堆昏迷的人更容易引起注意。他倒挺热爱工作的，是不是？把头发和汤剂扔过来吧。 两分钟后，罗恩站在他们面前，个子矮小，长得像白鼬，跟那个生病的男巫一模一样，并且穿上了叠放在他包里的藏青色袍子。 奇怪，他今天为什么没穿，是不是竟然他那么想上班。管他呢，我是雷吉卡德摩尔，衣服背后有名字。 在这儿等着， 赫敏对哈利说。此时哈利还披着隐形衣。 我们去给你找几根头发来。 哈利等了十分钟，但是感觉过了好久，一个人躲在满地都是呕吐物的巷子里， 旁边的门里藏着被击昏的马法尔达。终于，罗恩和赫敏回来了。 不知道他是谁？ 赫敏递给哈利几根黑色的拳发说：“ 但他已经回家了，鼻血流得一塌糊涂。他挺高的，你得换件大袍子。” 他抽出一套克里切为他们洗干净的旧袍子。哈利走到一旁，开始喝下汤剂，换衣服。痛苦的变化完成后，他身高6英尺多，从胳膊上的肌肉可以看出体魄十分健壮，下巴上还留着胡须。他把隐形衣和眼镜塞进新换的袍子里，站到另外两人旁边。 我的天，好吓人呐！ 罗恩仰望着铁塔般屹立在他面前的哈利说：“ 拿一个马法尔达的证明币。” 赫敏跟哈利说：“ 我们走吧，快9点了。” 三个人一起走出小巷，沿着拥挤的人行道走了约50米远。那儿有两道黑色尖头栅栏加护的台阶，一边写着男，一边写着女。 一会儿见。 赫敏紧张地说，摇摇摆摆地走下标着女字的台阶。哈利和罗恩随着一些衣着古怪的男人走下去，好像来到了一个普通的地下公厕。墙上贴着脏兮兮的黑白瓷砖。